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日，农历10月24，北京多云，9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制造业大省广东高起点推动战略性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建设，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出席第13届亚欧首脑会议非正式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山西人民日报社、宁夏等地和单位进行宣讲。 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稳中有升。 今年1到10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261.8万亿元，同比增长10.5%。 英国、意大利等国确认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广东是我国制造业的排头兵，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近年来，广东在制造业领域做强支柱产业，培育新兴产业，谋划未来产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吴媚苗、郑树、马哲报道。 我们这次在空间站配了太空厨房、有微波炉，食品加热的手段比以往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今年，世界首台航天微波炉出现在我国空间站上。航天微波炉达到超一级能效，7分钟内可完成3名航天员主食的加热烹调。研发这款微波炉的是广东一家家电企业，去年这家企业的微波炉出口额保持2位数的增长，电蒸炉、面包机的出口额增长200%以上。自主创新、拥有核心技术是获得海内外认可的关键。企业海外市场部经理张丁： 在疫情的情况下，健康家电需求增长是很明显的。我们在研发方面，比如说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等等家电产品上，都增加了杀菌消毒那些功能。 在江门，一家以挂车车轴为主营产品的企业刚刚入围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第6批遴选名单。在新改造的车间里，工人们通过简单的按键操作着智能生产线。总经理谭家华说： 我们的产能在提升35%的一个同时，用工也减少40%，不单只是在生产效率上面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产品的品质也得到了发展。 去年9月，广东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行动计划正式发布，其中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具体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汽车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包括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区块链与量子信息等。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被广东摆在10大战略新兴产业之首。在顺德，正在建设的世界级开源芯片基地将形成100亿级规模的芯片产业集群。当地一家科技企业技术负责人江昭辉： 顺德有很多家电和工业的场景，它每年需要的芯片也非常多。 明年的话，自动驾驶啊、人脸识别啊、智能门锁啊，还有工业自动化，那些机械人都可以全部用到我们国产的芯片。 智能制造是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又一亮点。今年前3季度，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实现同比增长67%。深圳市智能装备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强： 深圳包括移动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这几个领域都有大幅增长，深圳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整体呈现出高端化明显、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的新亮点。 面向未来，广东提出突破区块链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区块链技术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领域应用，打造全国量子信息产业高地。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杨军：

江信志还来到中国宝武钛钢精密代钢有限公司，与干部职工代表座谈交流。近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人民日报社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做宣讲报告。江金泉围绕如何深刻认识制定决议的重大意义、显著特点，以及决议提出的面向未来的根本要求等十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主题宣讲。江金泉： 四个伟大飞跃是我们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个里程碑，四座伟大丰碑。其中第四个伟大飞跃是一次大集成，是在前三个伟大飞跃基础上实现的，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即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岩在宁夏银川市做宣讲报告。田培岩从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全面宣讲和深入解读。田培岩： 这次的决议更重要地得出了一个鲜明的、深刻的、重大的政治判断，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愿望，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意义。 田培岩还走进银川市闽宁镇企业村庄，就当地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和大家座谈交流，答疑解惑。 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报道：赶考新时代。 司法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着力践行法治为民，奋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副局长刘汉银介绍， 当前八五普法已正式启动，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民普法工作，不断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目前全国有律师事务所35000多家，律师54万多人，每年办理诉讼案件和非诉讼等各类法律事务超过1100万件。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副局长刘华春表示，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的定位，引导广大律师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模范实践者、积极传播者，满腔热忱地投身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孙春英表示，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学习贯彻法律援助法紧密结合起来，指导各地落实法律援助法关于扩大范围、降低门槛的规定，推出便民利民举措，对维护应列人格权益、见义勇为行为、主张权益等情形，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免于核查经济困难状况，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十月份随着保供稳价、筑企纾困等政策措施的有力推进，我国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断改善，利润增速稳中有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4.6%，较上月加快8.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到十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2.2%，两年平均增长19.7%，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十月份工业生产小幅回升，工业品出口较快增长，部分工业品价格继续上升，带动企业收入增长加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2.2%， 较上月加快 2.1 个百分点。十月份为节假日备货订单增加等因素带动相关消费品市场需求，消费品制造业利润由上月同比下降转为增长 3.6%，其中七成以上消费品制造行业盈利回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7.4%， 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十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了11%，应该说是成为稳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随着助企纾困政策进一步落实，十月份私营企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8.8%， 增速较上月加快2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其中有14个行业利润增速在 20% 以上，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关兵说，十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是 83.45 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0.39 元，比上个月减少 0.58 元。 应该说是我国采取的一系列的减税降费的措施，包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些政策，共同合力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今年一到十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61.8万亿元，同比增长10.5%。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企业经营延续向好态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孙鲁进报道。 一到十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0.9%。从十月当月来看，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5%，工业物流需求增速有所回升。两年平均增长显示，累计及当月年均增长为6.3%和5.2%，均高于疫情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助理、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何辉表示， 工业物流年内总体保持稳定恢复态势。十月以来，能源保供效果初步显现，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得益于能源保供政策发力，优质煤炭产能加速释放，十月分别增长6%、11.1%。 一到十月，物流业总收入9.7万亿元，同比增长16.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5.2个百分点。同时，一到十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为53.5%，总体处于景气区间运行。何辉分析，物流市场韧性较强，收入规模扩大，产业转型升级，模式创新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 物流企业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恢复基础得到巩固。利润保持良好增势，效益状况不断向好，盈利水平、资产负债率及资金周转状况同比持续改善。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获悉，中国首个卫星物联网行云工程第二阶段首批六颗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在进行，计划在2022年完成第二阶段共12颗卫星的发射任务，实现小规模组网。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孙莹、杨森报道。 行云工程计划建设中国首个低轨窄带通信卫星星座。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所属航天行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威介绍， 行云卫星物联网建成之后，将会在集装箱运输监管、地质灾害监测、电网传输安全监管、油气勘探以及水利水务监管等诸多领域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工程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已圆满完成，在轨一年多来，两颗行云二号卫星成功验证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并在多个行业领域开展了应用测试及试点示范应用。目前，工程第二阶段首批六颗卫星的桌面连视连调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计划在2022年完成第二阶段共12颗卫星的发射任务。钱威表示，行云工程第二阶段建设完成后，将完成小规模组网，实现行云卫星系统从试用到实用的跨越。 行云工程第二阶段建成之后，中国及中国周边区域可以达到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次卫星过顶，提供一次卫星的通信服务，能够提供稳定的业务运营能力。 未来第三阶段建成后，行云工程将完成由100余颗低轨通信卫星组成的天基物联网星座，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万物互联。 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笔试，昨天至今天，在全国31个省区市、70余个考点城市同时举行。本次招考计划招录3.12万人，较去年增加5500人，共有212.3万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174.2万人进行考试确认并缴费。本次招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倾斜。其中安排2.1万个计划专门招录应届毕业生，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此外，有8700多个计划补充到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设置2800多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 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首场决赛昨天在河北张家口举行，300名观众现场观赛。这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首场带观众测试，完成了此次测试活动的全流程要求。随着冬奥会日益临近，将承办冬奥会2个大项、51个小项比赛的张家口赛区不断落细落实服务保障，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办工作。总台驻河北记者杜震、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按照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组委会安排，张家口赛区于2021年11月至12月将举办3项国际测试赛和1个国际训练周。张家口市在完成1+14测试赛方案体系的基础上，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张家口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运营中心主任武卫东： 各项筹办工作在高质量按时间节点推进，场馆内和场馆外整体筹办工作的融合演练，全体人员都要参与，进行全压力的测试，查找问题，不断地完善这个方案。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将从12月初迎来2021至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国际雪联北欧2项洲际杯等赛事，目前正在完成造雪工作。中铁建工集团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3场1村项目经理江秀鹏： 主要是比方说造雪的这个供水啊，这管道啊，你要防止它冻裂啊，做好保障工作。 为了协调做好服务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张家口赛区制定了周密的方案。交通方面，按照3个不交叉使用、2个严格控制原则，分别设置了不同的线路。医疗方面，明确了定点收治医院，细化了14个应急响应处置流程。由于届时运动员将实行闭环管理，在冬奥村还布设了银行、邮政、干洗、便利店等23个商业配套服务空间。武卫东： 现在各项方案已经成熟，也在实战演练阶段，我们要全力以赴，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 张华荣1979年到1981年在福建某部队服役，从部队退伍后白手起家创业打拼，打造出年生产女鞋2000万双的制造企业，累计出口创汇50多亿美元，国内外公益事业捐款1.1亿多元。日前，张华荣获得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称号。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江西台记者李先、赣州台记者李兴满报道。 姿势很重要，动作很重要，有了好动作才会搞出好技术，有了好技术才会达到好功能。 在江西赣州华坚科技职业学校，63岁的张华荣拿着锉刀给学生们上起了实操课。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遍布全国，还有一部分进入埃塞俄比亚华坚工厂。 一带一路，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我就投资了非洲埃塞俄比亚工业园，解决就业12000人。 1981年，从部队退役的张华荣往返浙江、江西两地，机缘巧合进入制鞋领域。3台缝纫机、1辆自行车、8名工人。1984年下半年，张华荣和家人凑齐4000块钱，在江西省南昌县麻丘乡开了家制鞋作坊。创业路上，他一次次破釜沉舟，化危为机。在他看来，是部队的大熔炉锤炼了他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 在部队的短短几年时间，培养了一种精神，培养了一种态度，培养了一份力量。 创业37年，张华荣紧跟时代步伐， 抢抓发展机遇。近年来，张华荣创办的企业累计出口创汇50多亿美元，缴纳税收20多亿元。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捐款1.3亿用于救灾、扶贫、助学，兴建小学24所。张华荣说，要做中国强起来的参与者。 是我个人的成长和我企业的成长是紧靠的国家政策的。作为一个退役军人，还要为实现强国梦做更多的努力，做更多的贡献。任何事情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26号0至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本土病例5例，辽宁3例，云南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11月26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09例。截至11月2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7284万7000剂次。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满洲里市昨天在应检尽检人员核酸检测过程中主动筛查出3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目前当地流行病学调查已全面启动，对所居住小区和工作场所已实行封闭管控。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新疆、甘肃、青海中北部、宁夏、陕西西部、内蒙古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度，部分地区降温将达8到10度。新疆、甘肃西部、西藏西北部、山西北部及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沿天山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 11月份以来，国家铁路电煤发送量装车数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全国363家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可耗天数平均达到24.1天。 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印发的《北京市14/5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契机，推进重点文物腾退和周边环境整治，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3: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188691例，死亡77万6396例。 英国27号确认2例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株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当天下午，英国首相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应对新变异毒株。 经实验室测序，意大利27号确认了该国第一例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卫东、孙稳、古丽、尼哈利，主播忠诚、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